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波耶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咁第一句以无所得故咧，我哋可以讲成上文，就起呢个下文。咁如果成上文咧，就系根据上面话，个是个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。嗱，咁啊，上文就个是个空中无色，呢个空咧就系我哋真空妙理，系我哋呢个实相嘅本体。我哋实相嘅本体咧，就系清净净灭，系不临一法嘅。所以下面十几个无字，又是个空中无色、无受想行识，一路至到上面嗰句无智亦无得。咁啊，用十几个无字咧，就否定咗六根、六尘、六色、十二因缘同埋呢个四谛法。就是讲我哋呢个自性本体里面咧，系冇一切法可得，系绝对咧系清净寂灭，所以跟住呢个就以无所得故啦，就一切都无所得。所以我讲我身呢个无字呢个空字咧，就唔系话乜嘢都咁啊，既然有空有无，我就唔使做啦，唔系咁，如果咁啊大错特错啦。即系我哋每做乜嘢好事都好多人坏事，我哋唔。绝对唔可以做咁，冇得商量噶啦。就算我哋做好事咧，我哋有句话佢就空花佛事，水月道场。嗱，我哋做佛事咧，好似空中嗰啲花，咁呢个天空必须有花啫。不过我哋嗰啲人间嗰啲人啊，或者呢只眼啊，好似热气啊，有啲发烧啊，佢眼有红筋啊，佢捽啊只眼咧。咁眼花花望上个天空咧，好似有好多花喺个天空飞。不过呢啲因为你个眼有问题，捽下只眼咧，系影响你只眼，先睇个虚空咧，好似有花乱舞。其实个空中咧系本来无花，系我哋个眼有病，捽眼影响到有花。咁就譬如乜咧，我哋做一切嘅佛事。你无论共僧也好，结缘也好，咁啊供佛也好，做一切善事都好啦。我哋就空花佛事，做咗就算啦，唔使话又我要写个名啊，又要保佑我几多个仔仔孙孙发财啊发达啊，唔使呢啲咁嘅。我哋有句话：财入三门，就福归施主啊！我哋万法为心。我哋呢个心咧，系做咗一件系对人类有好处嘅事，或者对佛法有好处嘅事，咁样咧，我哋嗰啲福咧就自然会收到噶啦。你唔需要出名，如果你出咗名咧，你已经得到好处啦。嗱，本人哋唔知噶，梗系个个都知道你啦吓。诶，做咗咩嘢好事啊？变咗你就抵消咗你嗰份功德，所以我哋佛教咧，一切嘅好事都唔出名，尤其是我个人更加啲。你无论帮我几多钱都好啦，我只有啦吓，讲嘅人就听条尾啦，马时咁啊，佢最大面子噶啦。我从来唔会话登下报纸啊，或者啊，响个庙里边咧，啊出个条子啊，边个就帮咗我几多，我从来唔做呢啲嘢噶。可以话你中意你就帮我，你唔中意咁就火机啊包算咗。我绝对唔会话咧，边个人帮我，我就登个大招牌咁啊， 我唔做呢啲嘢，做呢啲嘢咧，你已經出咗名啦。好似我寫個條子啊，某個人啊，俾咗幾多支香油，你已經出咗名啦，就係咁多。上得行啩，好似以前啲事咧，捐過幾多錢冇咁嘅咋，但你就冇咗呢份功德噶啦。所以我哋咧唔好出名，我哋要做好事，好似社會上嘅老人院啊、孤兒院啊，或者醫院啊，一切呢啲咁樣嘅功德事事咧，我哋應該要做。不過我哋做咗咧，就唔好有執着，唔好話好似我成日都記住。我几时又做咗乜嘢啊？啊，几时又帮咗边一个啊？唔需要咁样。你总之咧，你个心一善咧，就万法为心啊。你个心好，你就唔使睇风水。你个心好咧，你就几时都好，因为有嗰啲护法善人咧系保护你。嗱，咁如果你个心地唔好嘅话咧，你就睇幾好風水都冇用，你個心術唔好呢，你都會破壞你嗰啲好嘅風水，因為你個心術唔正啊，你個心地唔好啊，咁又嗰啲護法善神呢唔會保護你嘅。咁既然佢唔保護你呢，你就幾好風水都冇用。咁所以我哋明白呢個道理嘅心經呢，就是破相，凡是波野波，好像金刚经啊、人和符个波野波罗蜜经啊，凡是有波野这两个字的经典呢，都是这个波野波所归纳。波野的凡呢，就是扫荡一切相，就是破除我们的执着，就没了这个牵挂。如果我们这个相唔除，我哋呢个执着唔减少，我哋有牵挂，有牵挂就有障碍。等一阵间就会讲到啦。所以而家既然我哋成相问啦，由是个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一路知道上一句咧无智无得，用十几个无字就个否定咗。我哋呢个自性真空里边咧，系冇一切法。不过我哋迷在呢个迷个位置里边咧，就好似有好多问题。有人有我有自有他，啊，有是地有非，有邪地有正。呢啲都系在呢个迷为众生之中咧，有呢啲咁嘅相对。我哋有个好人，才显出某一个心地我是个坏人。如果我们自性真空里面是清净直灭，没有这个好亦无所谓这个坏，调转后没有这个坏亦显不出这个好，好和坏，是和非，邪和正，完全都是相对法律的。咁我哋呢个自性本体里边咧，冇呢啲咁嘅相对法，所以用十几个无就系波野啊，以呢个观照波野嘅力量，系扫除一切嘅执着，扫除一切嘅相，先至显出我哋呢个自性嘅清净，故为以无所得故，就是、因为上边啊。自性真空里面乜法都冇，是清净直面，冇一切诸相，所以呢就是无所得啦。呢一句呢就成相文，就显示呢个实相你睇呢是无一法可得，是清净直面。咁亦都呢就是通下边啦。咁点样通法呢？就是话我哋以从这个最初的文字波野，我们初初不懂嘛，就有这个文字的经典上面呢，我们读经在这个文字上呢是明白这个道理。就或者呢，我不识字，我没有读过书，但我的耳仔未聋，我的耳仔未坏，刚刚有某一个道场， 又冇一位大德法师讲经咁会听经咧，咁啊听经我哋耳仔听得好清楚啊，咁呢个法师讲个道理啦吓，讲得几好喎，真系开示咗我好大个道理，我能够明白，能够了解，咁呢个文字波嘢咧，我哋从呢个文字呢、这个语言。明白咗呢个道理啦，唔系话净系明白就算喎，我哋要实行啊。所以神就喺伴照啦，我哋就思维，我哋就去觉察。咁既然呢个文字上呢、这个意言语上讲得咁清楚，叫我哋唔好执着，叫我哋咧要睇开啲，教我哋要放下啲。因为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，是暂时有，咁等到呢件事情做完啦，已经冇咗啦，咁咪变咗咪不可得啦。嗱，我哋明白呢个道理，从文字明白，我哋跟住就观想修呢个观照波嘢啊，咁啊因此咧修得有功。咁样咧，我就明白到咧，呢、这个波嘢嗰种啊，扫除一切嘅执着，叫我哋放得下，睇得开，唔好响呢个相里边咧去执着，我哋咪得到解脱，得到好多好处啦。所以话，因为咁样无所得之故啊，唔单话从前个修行人菩萨系如此。现在未来修行的菩萨呢都是一样，所以说菩提萨多就是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故呢，先至心无挂碍。那菩提萨多呢就即是菩萨，那么菩提就他们讲嘛，萨多就他们有情，所以菩提萨多呢就他们讲有情，有情就是众生，我讲过的，所以一切众生呢，他都是有这个情色的，有这个感受的，他肚饿，识得他搵嘢食，咁啊颈渴，识得他搵水饮，做功夫，做得时间长太攰啦，他识得啦，他搵个地方休息下，因为他哋有情啦，他有知觉，觉得自己唔舒服，他就识得点样照顾自己。咁咪佢哋有情，但我哋家嗰啲人咧，就佢就迷佢有情，唔明白世间上一切法咧系因缘所生，系暂时有，咁咪处处都执着，处处都计较，咁咪处处都咧系为自己，唔肯咧睇开啲去为下他人，所以呢个天下就大乱啦。咁如果我哋为下大众呢，仲要话你又有我又有，你又舒服我又舒服，咁你又安乐我又安乐，咁仲有咩争执呢？我仲要话连晚煎堆人有我有，就唔使抢你㗎啦，就唔使佢偷你㗎啦，咁我就得食喎，使乜嘢攞人哋㗎啦，咁变得大家都和平，大家都舒服，大家都安乐，所以呢个降有情就系菩萨。嗱，菩萨咧就自动堕入翻呢个中咧，咁啊菩萨咧就系自度自度人嘅，唔单系自己解脱，亦都要度一切人，愿一切人都得到解脱。咁啊，大家都唔使受呢个生死轮回。所以菩萨咧就叫做觉有情，系一个觉悟嘅人，咁啊佢就觉有情。咁家话菩提萨多就系讲呢个，讲呢个人咧，呢、这个菩萨啊，就系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，就系依照啊呢个波耶法门去修行。先至可以得到呢个心咧，系无挂碍。嗱，挂就系牵挂，碍就系障碍。凡系有牵挂咧，就一定系有障碍嘅，呢个肯定嘅。 嗱，我打个譬如，好简单嘅啫，亦都系咧，我常常咁样讲啊。加既然讲波嘢扫荡一切嘅执着，更加要讲。好啲做父母，包括任何一个做父母，嗱咁啊养大佢自己呢个小朋友，呢个天公地道啦。咁啊，个个都系由父母养大，由父母生出，仲要养育我哋噶嘛。如果佢唔照顾我哋，我哋点大个？咁呢个就天公地道，人家养我就我养人，呢、這个肯定呢一代一代咁传落去啊。嗱，咁啊，至于话第三代，即系我个第三代嘅孙咯。嗱，咁呢个孙咧，虽然系名字上就系我嘅第三代，系我个仔同我个新抱所有嘅。咁既然系你个仔同你个新抱所有啊。咁你嘅责任咧，养大你个仔啦，你个女啦，男婚女嫁啦，咁你嘅责任就满咗啦，养大咗佢哋啦，个个都出身啦，公司教学养大，佢哋出嚟做嘢啦，男婚女嫁啦，你应该嘅责任满噶啦，应该你自己多啲时间去修行，去念佛，去用功，但系第三代嘅孙咧，就系你个仔，你个新抱嘅事啊。但系好多啲老人家咧就唔系咁嘅心态嘅，啊，最好就多几个，啊，越多就越好。其实呢啲啦吓，不过系表面嘅咋，始终咧都要分开噶，冇法子话真系啦，千秋万世噶。嗱，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咧，你应该就唔好太过固执。你应该咧争取呢个时间嘅，既然自己嘅小朋友养大咗啦，咁啊咁辛苦多年嚟将佢哋养育成人，供书教学，佢已经出嚟揾嘢做，自己可以生存独立，佢都成家立室啦，咁啊证明你都教导有方成就咗佢啦。至于话佢个下一代咧，就系佢负责啦。就老人家唔应该要担心噶啦，嗱咁如果你成日挂住啲仔，又挂住埋嗰啲孙，又失啦，咁你话系咪牵挂咧？有牵挂就有障碍，有障碍咧你就终日都系唔舒服嘅。啊，边个孙又唔舒服啊？啊，伤风咳嗽啊？啊，边个失仔咧？咁行路跌一跤啊，咁啊，变咗你永远都唔得舒服。从呢个波嘢一发嚟讲咧，系真系无此必要，唔系话冇情，唔系咁嘅意思，而系咧我哋学佛嘅人，呢、这个光阴有限啊，有限啊，所谓此生不向今生道，不更向何生道此生咧？我哋今生既然有机会，有咁样个福德因缘去学佛啦。话明我学佛啊嘛，学佛咩呢？就学佛嘅慈悲，学佛嘅修心养性，学佛嘅自度度人。咁我哋学佛所学啊，系行佛所行，就唔应该咧俾呢啲咁样咧牵挂住自己啦。所以家话心无挂碍咧，就系个心咧冇咗牵挂。冇咗障碍，咁我哋嘅人有乜嘢牵挂呢？最大嘅牵挂呢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呢个我想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呢个身体。咁一般嘅人呢，为着啊保护自己嘅身体呢，系做咗好多个罪孽嘅。牵挂自己的身体就话唔得够补啦，佢为着保养自己的身体咧，佢杀生。嗱，咁你杀生咧，真系做好大嘅罪嘅。喂，你就保养喎，话我俾你杀得到啊，咁啊 ，fair 唔 fair 噶？讲个英文啊，真系 unfair 噶，绝对唔公道噶。我有一个信徒，我有识咗佢廿几年啦。咁最初识佢咧，就是、一个偶然， 咁啊同佢啊同佢入飯啦。咁嗰晚連三晚嚟咁啱啊，連三晚咧，我食到半路咯，佢就哎我要做嘢，我俾佢，佢趕住要走，我使乜唔急啊？佢話我趕住街市買嘅，我買咩啊？我話買兩條魚啊，嗰啲叫鯉魚係嘛？咁你真係錫住人家有魚有剩㗎嘛，買條魚過年啦。咁你呢條魚啊買嚟過年都唔係問題嘅。咁我過咗年之後就點啊？咁我唔劏咗個煲湯咯。啊，我話咁啊真係唔公道喎。我話你就買條魚貪個好聽，係有魚有剩都冇問題。都係大家都希望你希望我希望你。一年到晚都有余有剩，是一件好事，这个心都不是坏。我说你就有余有剩，他就给你劏一刀，我公不公道的。我说你想清楚，我掉砖头逆地而输，我说你是一条鱼，我这条鱼是个人，我说我掉砖头我劏你，你愿不愿意先？如果你说我没问题就得了，那你有这样的心量，你就可以劏他了。如果掉砖头我话你肯定就 no 噶啦，肯定就系中温，我唔中意噶啦，系嘛？我话你既然你系 no， 你系唔中意啦，代表佢亦都系唔中意嘅啫。我话你唔好咁样啊，我话你唔好劏，唔好散啊。我话你如果你咁样嘅心态咧，过咗年咧，你就劏佢散佢啦。我话菩萨都唔会保佑你噶。啊，佢算有善根啊，听我话，佢就皈依咗。从佢食素，我识咗佢廿几年啦。自从嗰一次我做讲堂开始咁样劝佢咧，佢到家下咧食素，连佢嗰啲仔，以共咧佢嗰啲儿生啊，即系佢个妹嗰啲仔咧都食素，系一件好事。咁所以我哋咧就唔好迷信呢个外表，你最紧要心地好。我哋每一日所做嘅事情。要泥水佬开门口啊！你开个门，起间屋能够开个门。如果你自己都唔过得去，佢要耷低个头先去过得噶，咁啊人哋又点过咧？所以最近泥水佬开门，过得自己啊，先至可以过得人啊！我哋每做一件事咧，要通过自己，先至可以通过人啊！如果你唔想俾人杀死，你唔想俾人斩几刀咧，你就唔好去斩人家几刀，咁样咧，你就生生世世啊，冇呢个冤，冇呢个仇，你就冇出咁样个果报啦。咁所以呢个挂碍咧，就我哋众生有咗呢个色身，为咗呢个色身呢个我啊，好多种牵挂。嗱，咁如果根据我哋呢个心经刚才所讲，是个空中无色，呢个色就色身啦，更加冇呢个受想行识呢个心理，咁我哋嘅人就色心而法无合噶嘛，既无呢个色法，亦无呢个心理上色心而法都无，就即系无我啦。嗱，咁有我就有牵挂啦，又惊病痛啊，咁又惊生活唔好过啊，咁又惊冇地方住啊，咁又惊啦，但就算系翻工啦，咁人工平啊，除咗坐车都唔够食饭啊，就好多牵挂啦。嗱，咁如果冇呢个我咧，我都尚且冇，你仲边处有呢个牵挂咧？咁所以因此就话咧，以无所得故。因为无所得，嗰种嘅好处，嗰种嘅功行嘅力量，因此咧，菩萨咧就系依照呢个波嘢去修行，首先就得到心无挂碍，冇咗呢个烦恼嘅牵挂，冇呢个种种执着嘅牵挂。嗱，无挂碍故，因为咧心无挂碍之故啊，咁啊跟住是有咩好处啊？就无有恐怖啊，恐就恐慌，怖咧就系畏惧，即系话咧 我哋有好多嘢嚟到我哋个心啊个身体咧，好惊慌，系好畏惧。咁呢个惊慌畏惧咧，就由呢个牵挂障碍呢个挂碍而嚟。有挂碍就有恐怖。如果冇咗呢个挂碍咧，我哋就冇呢个恐怖啦。咁呢个恐怖系乜嘢呢？咁系人都唔想听到嘅，咁系人都唔中意有嘅。不过咧，我哋讲句一句总话，就系呢个一切法都系因缘所生，唔系永恒不变嘅，系暂时嘅啫。就系我哋嘅人个寿命啊，我即使系100岁。咁啊，唔错啦，话人生有几多100岁，有系唔多，普通嘅70、80岁都已经系唔简单嘅啦。用乜嘢过70、80年啫？所以我话一过年唔系一件欢喜事啊！啊，嗰阵时对嗰啲小朋友恭喜啊，个小朋友啊，哎呀，咪即系输啦，失啦。咁你过一年嘅话，恭喜你快高长大吓，过咗一年，其实呢句话咧好残忍嘅。点啊残忍法啊？你过一年呢条唔系 plus 加数，系 minus 减数嚟噶。如果真系过一年，佢本来有100岁，咁啊101啦，年年咁啊加上佢先冇死嘅，咁又唔怕喎。但你过一年，就减咗食得翻拉田拉99嘅咋，一年年咁啊减落去咧，减一个零，即系要走噶啦。所以我话你哋工作过年，同啲小朋友讲咧，你唔好工作佢快高长大，你唔好工作佢啦。唉，你过咗一岁啦，你大一岁啦，大个仔啦，呢啲都话啦，唔好讲啊。你唔系祝福佢啊？实际上你即系拉呢句话咧，唔系几好听啊！你只要工作身体健康，冇病冇痛，生活得愉快，已经系不错噶啦。你千万唔好你快高长大增加一岁，实际呢个唔系增加，系减少啊！依数学嚟讲，的确系你话系咪？就算佢100岁，咁啊过咗一年，得翻99嘅咋？再过一年就得翻98嘅啫，慢慢咁啊减咧，减到最后一个零，咁啊走咪死咯。所以呢个恐怖咧系惊慌，系人都唔中意，系惊啊。所以呢个恐怖咧就即系死，系人都唔中意行呢条路，但呢条路咧就系人都要走嘅。所以我哋常常讲世界上最平等系乜嘢呢？就系呢条路。不管你贫富贵贱，即使你贵为总统，你都要走呢条路。就算我系做最基层工作扫地嘅啫，做清洁嘅啫，咁啊亦都系要走呢条路，冇呢个阶级嘅分别。是绝对平等、啊、所以说家无有恐怖呢，就是没有了这个死这个恐怖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呢心无挂碍，我们的心有了这个挂碍，处处呢对于我自己这个色身太过执着了，一分一秒都是为自己，不肯呢发啲善心为下他人，但是到头来自己呢都是走呢条路是最恐怖的。你一定要走，其实呢走嘅时候啊，咁啊点样恐怖返呢？嗱，有啲人都算几好嘅，或者个畜生嘅善根，就或者佢今生咧有呢个修养嘅功夫，咁佢走咧走得几好嘅。我哋都见过好多，佢真系走得几好噶。 冇乜嘢事干，咁啊突然间咧，咁就走咗啦。嗱呢啲当然系冇问题啦，但系好多咧唔顶唔掉噶，大家都明啦。我呢句话啊，即系咧走又走唔去，咁啊生又生唔嚟，都话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噶。呢种咁嘅痛苦咧，有只有佢自己本人先至知道。因为我哋未到呢个时候，亦都希望冇咁嘅情况，但系人佢有个业障嘅问题，好难讲。不过总之目前仲未到，就希望冇，系人人希望，但系到最后会唔会咧？大家都唔敢讲，冇神通，唔知道将来点样。真系我哋见得多，虽然系人都见过，你亲戚朋友啊、同事啊、同学啊。人人都有好多人相熟噶，你总见过，真系有好多人啦吓，好难走啊！嗱，呢个好难走嘅原因咧有好多嘅，不过最紧要系呢个心理上要睇得开。如果你睇唔开咧，就真系走得好辛苦啊！你若有呢个人，就牵挂下一代，实际上啊。无论你下一代抑或第三、第四代啊，你做一个长辈已经养大咗佢，算数噶啦。你仲为呢啲事牵挂佢咧，你自己好辛苦啊，走唔甩噶，走到好凄凉啊。呢、这个都系表面啊，好多畜生嘅业障啊，嗰啲冤家债主嚟找你个负气，呢啲好多啊。所以话不是个临终要助念嘅，就系、是、咧恐防咧呢个人咧越障重啊！佢呢啲问题我哋睇唔到啊！呢啲越障嗰啲冤家债主嚟咧，系嗰个人自己睇到，就算我哋企喺佢身边咧，系佢至亲都睇唔到、听唔到、见唔到啊！即系话帮佢唔到啊！是这个自己本人，是你的业障，是你的冤，是你的仇，是你的恨，是你的业力，是你自己见到，但他又没有这个修行的力量，就化解不到。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助念，就是你医生说这个人呢无多了，你有心理准备，医生就宣布的弃权，任何药都冇得医佢噶啦，就咁嘅情况之下咧，我哋就帮佢助念。所以我顺便就讲讲呢个助念咧。嗱，助念就唔系佢死咗之后就帮佢助，所以今日咧好多人咧去殡仪馆，其实殡仪馆佢已经走咗噶啦，唔走咗就唔会搬去殡仪馆啦。呢啲大家都明噶啦。我哋助念咧就系在生。这个人呢，即是医生宣布他不得的了，你有心理准备一下。那当然医生都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，是哪一日，几多点钟，几多分，几多秒手，医生我或者判定啊。不过呢，根据他这个健康的情况啊，肯定他没得医这样的啫。那所以旧时上海呢，我也都做过，也都见过。有嗰啲居士林啊，居士即系在家人咧，在家信佛噶啦。嗱，居士林咧就唔系个寺庙，即系好多居士一堆咁啊入会嘅。嗱，咁入会个好处咧，就主要咧就最后呢一关。平时啊，咁啊出啲钱租个地方，大家咧咁啊有人咧共修即系念佛啦。嗱，咁呢啲系平时嘅念佛，请个法师开示或者讲经，呢啲系平时。嗱，到最后无论边一个啦，总之我哋系呢个临友，系大家咧同呢个居士林嘅大家临友，即系舍友啦，连舍友啦。边一个系有事，即系医生宣布咧，佢系唔得噶啦。咁啊，几耐咧？咁医生都唔知道挨几耐咯。咁我哋就帮佢念佛。咁一路念到个断气，咁如果你三日五日佢都唔使你咪轮班咯。我哋自己编排24个钟头帮佢念佛， 就等佢喺呢个清醒嘅念头之中啊，断气。因为我哋帮佢念佛，佢唔多唔少，就算佢口病到唔出得声啊，佢个耳仔听到啊，听到啦，佢个心都会帮下，都会跟下我哋啊，佢个心念都得。咁样咧，由于我哋帮佢助念，有呢个念佛嘅音声，佢亦都得信佛，跟住我哋念，就算佢病到个口唔会喐，唔会念，呢、这个亦都好正常，好多人都系咁，将来可能自己都系咁啊。但我哋个心咧，仲系清醒啦，未断气之前，个心仲会跳噶嘛，咁啊仲有思想啊嘛，我哋听到人助念。就提醒佢咧，系跟我哋念，咁啊，因为我哋人又有念佛嘅音声，佢自己个心或者个嘴系开始要跟我哋念佛，就以呢个佛嘅德，以呢个佛嗰种嘅功德咧，系帮助呢个死者，所有嗰啲冤家债主嗰啲业障啊，都唔可嚟揾佢啦。我哋帮佢念佛，就系超度佢啲冤家债主，唔好嚟揾佢，亦都提醒呢个将近要死嘅人，等佢个心念佛。所以呢个助念咧，最紧要就系在生，佢将近要走，人将走上嘅最多问题，系最多业障，好多死唔断，你走唔甩，就系呢个业障牵缠住佢。困住佢，我哋呢个时候帮佢念佛，无论三日五日，一路念到佢断气为止，咁就真正系佢哋助念。就我哋排班，咁啊呢一班咧三个钟或者两个钟就呢四个人，咁啊下一班咧有另外四个人，咁啊轮流大家咧24个钟头帮佢念佛。呢啲就旧时咧喺上海咧江浙一带早识行。有呢啲居士林，就最紧要咧，平时就念佛，临终咧，大家咧同参啊，共修咧，去帮佢助念，等佢呢个心咧冇咗呢个恐怖，等佢走得舒服啲，以共咧唔好咧堕落。嗱，咁我哋既然明白咗呢个道理啊。所以我哋想，如果冇呢个恐怖咧，就承受住呢句心无挂碍，唔好有咁多牵挂。呢啲亦都系波野一种妙法。如头先所讲，是个空中无色，知道无智亦无得，用十几个无字，无就系波野，系呢个修行嘅功夫。咁啊，点样可以冇咧？唔系你讲啊冇，咁啊算数噶喎。你个嘴讲冇咋，个心系希望多多益善，咁一心口唔相应啊！我哋真系以呢个波嘢呢一法，明白一切都系因缘所生化啦，始终都系不可得啊！咁我哋都万缘放下。万事睇得开，就冇牵挂，冇牵挂咧，我哋咧个心就舒服。到咗临走嘅时候咧，就冇咗呢个死个恐恐怖啦，个心无挂碍，无挂碍嘅缘故啊，跟住咧就冇呢个恐怖，就远离颠倒梦想与。就是永远离就是离开，即是没了这个牵挂，永远离开这个颠倒梦想。那什么叫做颠倒呢？就是调转来这样的颠倒。那好像那顶帽就我们戴个头的，那是人都知道的，那顶鞋就是我们穿在脚那里的，帮助我哋行路，唔好石头仔掹亲啊，或者踩到玻璃就介损啊，咁就保护我哋只脚嘅。呢啲亦都系人人都识噶啦。加话颠倒有个人傻嘅， 将只帽当鞋着，将只鞋当帽戴，咁啊上下调乱啦。你话系咪颠倒咧？意思即系话，我哋人生就如梦啊，人生就如戏啊。点解人生如戏咧？佢做戏嗰阵时咧，好似睇过呢个唐朝啊。咁啊，雪人贵尖尖东西，或者雪丁三啊，三里繁梨花，呢啲咁嘅粤语片咧，相信好多人都睇过嘅。嗱，咁啊，雪人贵咧，响唐朝咧，都系一位出类拔萃嘅大将军，系一个不可多得嘅大将军嚟嘅。当然呢个人啊，唐朝年代早就死咗啦，但佢家好多人做戏嘅。嗱，咁我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，嗱咁啊秦始皇以佢嘅力量远交而近攻呢种咁嘅外交政策，并吞六国，成为统一呢个秦国，建万里长城，亦都系历史上咧系一个了不起嘅人物。嗱，咁如果我哋做大戏嗰阵时啊。咁啊，呢个武生咧就做秦始皇，嗱呢个文武生咧就做个雪人龟喎。嗱佢出嚟嗰阵时个孤家就叫做秦始皇，个本帅就叫做雪人龟啊，个好威风噶。秦始皇咪要杀人，个边个敢反对啊？佢真有呢个生杀之权啊！嗱咁啊，雪人龟系大将军统领。百万雄兵，佢亦都有呢个生杀之权。嗱，佢做戏嗰阵时真系好威风噶。大家睇过大戏，都知道做皇帝嗰种嘅权威，做大将军嗰种嘅威势啊。可是佢系做戏啫，等到个锣鼓一停，去到后台卸妆，咁啊穿翻我哋普通嗰啲衣服。洗干净块面行出嚟，佢根本就唔系秦始皇，根本亦都唔系雪人龟啊！佢当然佢就冇秦始皇嗰种嘅威，亦都冇雪人龟啊嗰种大将之风啊！个普通一句就话冇呢个生杀之权，同普通人一样啫嘛，佢唔可以同佢打人杀人噶，要守法律噶。咁啊，其实我哋嘅人咧都系一样嘅人。我哋今生做人，或者你出生收到福报，系好有钱。常常讲一个譬如，九龙成条弥敦道系你收租嘅，巴闭啦啩。香港有条皇后大马路系你收租嘅，你嘅物业咁啊威水啦啩。你食得几多？你瞓得几多啊？我哋古人有句话：万顷良田。不过是求一饱，人食多碗都唔得，个肚系咁多。就是千间房屋，亦不过是半床眠。所谓半床眠，因为一般大床是两夫妇嘅。咁样你咪占一半嘅啫，瞓得一半嘅咋。其他嘅一半咧，你个身体冇咁大个啊。嗰一半咧，系俾你个身边人。你个身边人。或者唔在啦，或者回翻外家或者旅行，今晚唔系同房，你咪只系瞓得一半。咁家你有千间房屋噃，亦不过系半床眠。意思即系话咧，唔好咁认真啊！你系暂时保有，如果啊你走咗之后啊。唔好话间屋你带唔走啊！如果呢间屋啊有一年未曾打扫好多灰尘啊，嗰啲灰尘啊，你搵个手一抹满手，嗰啲灰尘你都带唔走啊！系彻底个幻化，系彻底个虚妄，我就何必咁认真呢？到最后啊，如果你分身家。你分得唔匀咧，嗰啲仔孙都会打官司啊！呢啲亦都唔系新闻，常常报纸新 電台你都聽到睇到，咁人哋話係唔係啊？幾多個掛礙咧？咁你有掛礙，就肯定係有呢個死個恐怖，呢、這個顛倒咧，你哋永遠冇法子離得開。從佛法嚟講咧，將呢個妄作為呢個真，將一切嘅事物據為己有，拿住不放，萬事睇唔開，萬事放不下，你就生生世世都係諗唔得舒服。你生生世世咧都係有掛礙，都係有恐怖，所以呢個顛倒咧就係我哋啲人啊迷真起妄，不依呢個佛法修行。唔明白乜嘢叫空中无色，一切法本来空寂，无所得，你就当为有所得。一有所得就有牵挂，有牵挂就有呢个死个恐怖，就有呢个咧六道轮转嘅颠倒。嗱，咁如果我哋呢个心，无所得，无所得就是真所得啊！从前有位大德，他的法轮叫做断制啊，断咧就系即系断咗个断啊，制咧就系呢个国际嗰个制。其实他呢个名咧叫做断制咧，就是、无论时间，如果呢个空间，地球上嘅时间空间咧。佢都斷曬噶啦，冇曬掛礙。咁當然呢個人嘅師傅幫佢安呢個名係好聽。佢係咪真係斷制咧？呢個就我哋唔知啦，要佢自己先至知啦。當然呢位大德咧都唔係普通人，佢係參禅，應該係悟道。佢有幾句話，佢話無一法可得，就明為叫做全心啊。无一法即是无所得呢，就叫做是坐道场。那这两句话为什么无一法可得，就叫做全心，全心即是全法。就是佛有一次在灵山会上，他就拎一顶花在大众的地方递出来，咁就冇人咁明白喎。咁點解佛今日咁特別咧？攞張花俾大家睇下，冇人家明白。唯有呢個家事尊者咧，佢明白，佢就破顏微笑啊，笑笑嘴，佢開悟啦，佢明白佛咧拈花嘅意思。所以佛當時就講啊，佢話唔有正花眼座，涅槃妙心。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实相无相之子，就付诸于语。嗱，咁佛就系禅宗嘅初祖，传俾家禅咧，就系禅宗嘅第二代祖师，一路传到第28代祖师咧，系达摩祖师，就系西天东土咧，系28代。咁啊，由呢、这个。28代达摩祖师来中国咧，成为初祖，一路咧传落去，传到六祖慧能大师，就是六祖禅宗啊，中国第六祖。嗱，我哋禅宗传法咧系无所得啊！禅宗嘅人就系参禅，参禅咧就系参话头。咁呢个嘅话头咧就唔系佢嘅话尾，头啊对尾啊嘛。好似我家我叫做全位，呢、这个系尾嚟噶啦，就系、是、我师父帮我命安个名叫做全位，呢、这个系尾唔系头啊。加点乜叫做头咧？你就参喺禅堂参禅，咁我叫做全位啊嘛。加点系师父安我个名啫，你要参一参，父母未生我以前，边个系叫做全位？你参一参。如果你参得到，父母未生我以前， 前衛是這樣，哦，原來是這樣，那你就可以了。所以這就叫做真正的參事。所以這些問題呢，今天沒有這些這樣的人。所以一般人說話，有些人家都教參事是一個收單子練氣，這些通通都是呢不是佛教的。你說呢，今天做了日工好辛苦啊，翻嚟都靜坐啊，就兩眼瞓到啦，都靜坐下啦，都係好嘅養物神，都唞下精神。其實參禅咧，就係參究禅就係靜啊，就係參究父母未生我以前，我個本來面目係點樣，你能夠參到哦，我未曾父母生我以前咧，我係只豬。或者是日牛，或者是呢前世做做緊人哋媽咪爹哋，或者是爺做奶奶，咁就得啦，咁你呢就開悟啦。咁所以呢個斷制禅師講呢，不見一法，明白佢哋全心啦，係無法可得，就真係佢哋全佛心印啦。咁無所得呢，就佢哋坐道場，坐道場呢就即係成佛啦。嗱，咁啊成佛就坐呢個菩提樹座下，就係成佛嘅道場。咁家如果無所得咧，先係坐道場，即係話要修呢個波野嘅妙智慧，一切嘅相全部都掃得清清楚楚，一切嘅執着都破得一切都冇曬。咁你个心清净，无所得，先至可以坐道场，先至可以成佛。咁样咧就冇咗呢个颠倒啦，即系话返王归真，冇咗呢个三烦恼，冇咗呢个轮回生死嗰种个过患，系亲见自己个本来，证得自己。本有呢个实相波野真空妙理个本体，咁就冇晒一切妄想，咁就冇咗呢个颠倒啦。嗱，梦想咧，梦就系个发梦，想就系理想啊，就系梦中里边嘅理想。好似我曾经都讲过呢个问题，今日六合彩有5000万噃。哇，咁啊，边个人中到系几肥噶？咁啊，除非你将个银纸放火烧嘅啫。如果唔系5000万嘅，应该你呢世人总要打跛脚都使唔晒。就算你唔使做工，唔使做生意，唔使求财啦，你哋揸住你5000万好啲过生活，应该你呢世都几舒服噶啦。当然系人都想啦，系人都中意啦。但呢个你发梦啫喎，今日来彩5000万系我独得，但系瞓醒觉咧喺个床处，仍然系穷光蛋一名啊！如果你打工唔系高层，你系做呢个基层嘅话咧，你快啲起身洗面咧，着翻件衫去翻工啊！如果不迟咁啊迟到嘅话咧，啊炒鱿鱼都有份啊！连呢份工都冇埋，连基本嘅生活都冇咗啊！咁你话系咪梦想咧？系人都想发财，系人都想住豪宅，系人都想揸劳斯莱斯、揸奔驰、揸 BMW、宝马，系人都想啊！边个唔想啊？但系咧，每一个人有个福德唔同，未必个个人得啊！所以咧，呢个梦想咧，就即系咧，你喺发梦里边嘅想法，但系事实上就唔系真嘅，就系暗示啊，波野呢一法虽然系扫荡一切嘅执着，系破除一切嘅因缘所生法本体空寂各种嘅固执。但系唔系话你讲下咧就算数啊！ 我希望就可以达到啊！你要真真正正最基础嘅功夫，就要看得破，要放得下，要看破放下，先至可以自在。理由就系你无所得，依呢个波野修行达到咧无所得嘅境界，先至可以自在安乐。嗱，咁如果你有所得咧，就一定有牵挂，你肯定是不心足的，有一你就想二，有二你就想四，四就想八，八至十六，所谓三三不尽，六六无穷，哪个不想，是人都想的，但是你想是一件事，事实是还事实的，所以我们呢暗示佛的慈悲就叫我们呢好地修行啊。所以我亦都明白呢个道理，我哋真係学过教理。我常常都话你哋念佛修行当然好似退咗休都唔使做嘢啦。咁仔孙小朋友又大个可以 independence， 可以自己生活啦谋生啦。应该一生轻晒啦，你就好好地啦，争取呢个时间呢多自己用下功夫修行啊。咁就算你未曾退休坐做緊工，每日返嚟至少五分钟，你咪练五分啦，你咪修五分啦，诵经又好，拜佛又好，凡系佛法都係好嘅，唔会错嘅，佛法就得㗎啦，总之係真正佛法，唔好成日之前见我都爱做喎，呢、這个我唔敢爆，总之係八万四千法门都係佛法嘅，绝对係好嘅。你能今日收五蚊，一年到万咁样计落去啊！你一生就咁样计落去啊，就已经系唔少啊，已经有很多啊，亦都够份量咧，接引你往生噶啦。咁呢个系最少嘅。如果你有时间咧，就可以收一个钟，可以收两个钟。咁当然你越多嘢越好，呢个系修养心得嘅功夫。我哋啲妄想啊，佢嘅坚固咧，就好似家咧，我哋北方嘅落雪啊。新闻讲啊，呢个英国啊、欧洲一带啊，系为几十年啊，十一月未曾试过落雪噶。咁啊，今年咧虽然加系 December 十月啦，唔系加落噶，已经 November 十一月咧已经系落雪啦。整个欧洲、英伦、德国几个国家咧，已经系一夜之间变成一个银色嘅世界啊！我亦都多人多讲过，经住过，我哋都见过好多次落雪嘅世人。真系一夜之间咧，喺街嗰啲车唔见咗个车头啊！绝对唔系新闻啊！咁啊，嗰啲雪咁厚咧，就是、表示我哋嗰啲众生嗰啲业障啊，我哋众生嗰啲固执啊，我哋众生嗰啲烦恼啊，好似嗰啲雪咧咁厚咁坚实。如果你喺雪上行啊！唔小心一滑跌一跤咧，后果都几严重啊！所以喺多伦多嗰啲人咧，有落雪嘅地方咧，佢门口就有个铲，一起身第一个节目就系铲咗门口个雪。如果唔系跌一跤咧，呢个系你个门口啊！呢个系外国啊，香港应该仲未有呢啲咁嘅法律。喺你个门口跌一跤咧，呢啲。嘅医药费赔偿咧，系归你负责噶，所以啲验疏人士咧，都系包括有买验疏家家都买啲验疏噶，因为呢个系你个门口啊，佢喺你个门口跌一跤，跣咧跣只跤咧，如果断手断脚咧，好大件事噶，后果好严重啊，所以一般人咧，一早就系铲雪。咁我用呢个雪嚟讲，就係话嗰啲雪呢好厚，係好坚实。 咁啊，譬如我哋啲烦恼，我哋啲业障，我哋啲固执，我哋都睇唔开、看唔破、放唔下嗰啲咁嘅执着咧，好似啲雪咁癫神啊！所以咧就令到我哋咧系颠倒啊，唔能够识得返望归真，唔识得点样咧去修行，所以咧就六道轮回、生死流转咧系无时可了啊！所以《楞严经》佛讲一句，好似系第二卷有佢如来说为可怜悯者啊！如来的能分咧，就系讲咧，我哋众生啊，系最可怜，系最可悯啊！有啲问我冇问题啊，我有大把钱，食唔晒，使唔晒，有咩可怜啊？系可怜嘅嘢多啦，痛苦嘅嘢多啦。普通人家固然有好多困难，好多痛苦，就算你有钱嘅人家，世界上最有钱个富豪。都有佢个苦恼啊，都有佢个痛苦啊，呢就系众生六道轮回嘅众生咧，有佢一定嘅痛苦，所以家下先话远离颠倒梦想，咁啊点样远离啊？佢用啲乜嘢去远离啊？就系、是、靠呢个波野一法，观空又是个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就无我啦。咁有我哋有所得，有牵挂，有恐怖，有颠倒梦想。如果係无我啦，话明个无色、无受想行识，即係无我啊！我都尚且无，即係无所得啦。既然无所得，就心定，阔阔达达，开开朗朗，无有牵挂，无有恐怖啊！呢啲完全归咎于呢个功劳系无所得，能够达到无所得啊，就全靠我哋对呢个波野呢一番咧系深切了解，从文字明白，一切凡因如所生，唔空固执，始终都系幻化，总有人咧要消灭嘅。嗱，好简单。我十堂的心经啊，讲咗九堂噶啦，咁啊 next Friday 就 finish 噶啦。啊，俗语话念咒就挨咒啊，你请我都唔会再嚟，咁远路嚟做咩？系嘛？咁即系话咧，呢、這个讲经法会就散噶啦。就算你摆几多个菩提俾人坐，都未必有人嚟坐。你开几大嘅灯光？都未必有人嚟讲，除非另外再请个人，再成立呢个讲经法会。咁所谓缘生因缘到呢个讲经法会咧，就成立。咁啊，原本结束啦，讲完啦，呢、這个讲经法会咧就冇噶啦。咁所以一切都因缘所生法咯。嗱，咁啊，既然系冇啦，所以我哋咧。从呢个好处嚟讲，我哋听我呢一部心经啊，你翻自己好啲谂下，系唔系有我就有好多问题，系唔系无我就真系无所得，就好多问题都冇咧，就真系自己翻去慢慢咧，好啲参究一下，你就会了解咧个中嘅味道。好似我常打个譬如金草篮。当然腩肉就好吃，甘草味道是止渴，又可以得个喉咙呢生津润喉几好。其实那些腩肉吃了那些腩核呢，如果腌的时间长，那些腩核都不错，你搭下搭下呢都仲有甘草的味道，都不错。所以我们听了经之后，或者你自己读了经之后，你将其中一句能够明白的，你自己作观，好啲参一参咧，你明白个中嘅奥妙啊，对你修行，对你嘅道心咧，系有好大嘅帮助啊！ 那么跟住呢就是究竟的涅槃，那究竟呢就是即是圆满的。好像我曾打个比喻，读书读到博士位呢，那你读哪一科，你所读这一科由大学毕业硕士读完这个博士写完这篇论文，那么一般教授都通过你就博士了，没得再读的了，那么究竟了你想拿第二个博士读个第二科，再来个读第二科，那么就行。但是人生的光阴有几多年啊，不是那么容易拿几个博士啊，那么其实究竟了你这个博士是究竟最高的世人，是最高的。那我们这个涅槃呢就是成佛，你成了佛呢，从这个教理来讲，三烦恼已经是停了，三观成立，三智已经显化了，三德备状究竟正德，这样就成佛了，那其实究竟是最高的。那涅槃呢就是印度啊，叫做摩多涅槃罗，中国话叫做大直面啊，大就是发生，即就是这个观照，面呢就是这个解决，所以摩多涅槃，中国话大直面的正道涅槃成佛，就是三不被藏都具足，我们就不生不灭。那这个涅槃这两个字呢有很多意思的，有几种，一种呢就叫做圣净涅槃，第二种呢就叫做无住涅槃，第三种呢就叫做有余涅槃，第四种呢就叫做无余涅槃。那么应该呢我没记错了，四种涅槃。那么四种涅槃呢，我们先来一个详细简单解释。第一个呢叫做圣净涅槃，圣就是自性，净就是清净，涅槃就是我们的本体，就即是我们三波嘢中的实相波嘢。为什么圣净呢？就是说我们自性清净，即是说我们人人都有的，人人都有份。如果冇咗呢个圣净涅槃，你就修行，你点样修，你都不能成佛。我哋所以家修行系成佛，就是、因为自性里边咧有呢个清净嘅佛性涅槃嘅理体。我哋家迷就系唔知得，只要我哋有嗰个福德因缘。或者遇到佛，或者亲近啲善知识嘅开示，明白到佛法所指导我哋，人人都有呢个圣净涅槃嘅佛性。咁你已经明白你有份啦嘛？咁点解有份啊？点解佛又成佛，受到千万人嘅敬仰啊？我哋又冇人家敬仰崇拜咧？就是这个修为了，佛有这个修德之功，经过修行的力量，从文字起观照，又起观照修行，那么断尽烦恼，了尽生死，就成佛咯。那么佛可以，我亦都可以，所谓比记丈夫都我亦已啊，不应自甘而退运啊！佢系大丈夫，佢可以成功，我亦都系大丈夫，我亦都可以成功啊！唔好自己睇小自己啊！唔好咧将自己咧睇小啊！咁啊，佛性都系一样，系正正呢盘，系自性里边咧，系本来具足，人人都有份。所以我常常就是用这个博士做譬如，这个博士呢不是专利品来的，不是专有的。 不是说某一个人我就得，你们怎样读书都不得，没有那个理论。你只要肯读书，你家庭环境呢可以有能力供你读书，就或者家里环境虽然是很差供你不到，但你肯读书啊，你拿奖学金啊，咁啊奖学金供你，你就可以成功。你肯读书你就成功，就有机会拿呢个博士位。你拿到呢个博士位，无论边一科，医科博士、法律博士、文学博士，咁啊无论边一科嘅博士，你拿到呢个位咧，你就社会上嘅精英啊！呢世人咧，除非你乱嚟，一般嚟讲咧，应该你的生活呢就不会很差的，可以成家立室，可以养妻活儿。这世人呢以你个博士位那种的功夫在社会上立足，你好地做人处世做事，你应该你的生活不用愁。那这个博士位呢不是说某一个人得其他不得，不是，是绝对平等。问题就在于你肯不肯读书，肯读书就个个都是博士，不肯读书不肯上进，这样就个个都无份，就个个都不是博士。我们成佛都是一样，你只要明白佛教的道理，依佛的教导去修行，人人都有机会明心见性，都有机会断烦恼，开示自己的本性。究竟正灯呢自性本来具足，这个清净的涅槃，一个人修行是一个人灯，千千万万人修行就千千万万人得，好似土地公公同土地婆婆倾偈啊！佢话公修公得，就婆修婆得，咁你修你得，就我修我得。如果唔修咧，咁就肯定系得冇你份啦。啊，所以呢啲问题咧，我哋成日讲呢啲道理咧，就系希望啊，唔单鼓励大家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都系咧要精进啊。要上进，要奋斗，最紧要呢就三年期间呢要看得破，要放得下。嗱，我讲一个简单，我戒和尚就个虚云老和尚，大家听过呢位老人家佢嗰种嘅道德噶啦。咁我都算好彩，差唔多佢系最后呢三人咧，佢最后可以戒噶啦。我是1947年在南华寺受戒的，那么那一年老和尚听到他是100岁，他是百岁的戒期，他的名字叫五百罗汉大戒。其实那年呢我们的戒兄弟有600几个，是超过了五百罗汉的理解，那么应该是他老人家在南华寺呢是最后一期戒，那他未曾成名，未曾出名以前呢，他养陕西终南山呢在个茅棚里面呢自己修行用功打坐。那么终南山养陕西我就未上过去看过，但我就在这个终南山的边边的山脚呢，那么坐车经过，我高头都望下，就看到个山顶，就看不到这个平原。据说咧，终南山咧一年到晚都好冻，都落雪嘅。咁啊，老人家咧，佢有一次咧，佢养妈妈打坐，自己参禅。咁佢突然间想起咧，有几个芋头仔，嗰啲芋头仔咪做只鸡蛋，但系个芋头仔当然唔系大个啲啦，系嘛？芋头仔做只鸡蛋上下大个嗰啲啊。咁佢就索性将个煲落，就煲着。咁啊，煲落火煲芋头仔啦，佢等阵打咗完啦，咪可以有芋头仔食啦。 咁佢一煲落咗之後就打坐，點不知打坐佢哋入咗定啦。咁啊幾耐佢自己都唔知啦。初時佢都冇介意，咁啊到佢出定咧，佢哋醒啦啊！頭先我好似煲咗煲芋頭仔嘅噃，咁啊似打坐啊，咁啊家下咧打完坐啦，煲芋頭仔咧，咁啊應該都熟啦啩，咁啊新鮮熱辣啦嘛，咁啊幾好啊！点解其他个煲个一睇咧，你个变成咩啊？成煲芋头仔咧都发咗毛啊！咁你谂下啦，芋头仔煲熟摊冻，仲系雪天冷嘅时候啊，系一个天然嘅大雪柜藏住佢啊，佢都起晒毛，睇唔到嗰啲芋头仔，咁啊证明佢呢个定咧。地入咗个时间咧，好几个月，好长时间，咁佢啲功夫就唔简单啦。嗱，咁啊，佢得啫，我哋得唔得咧？掹三尾都唔够资格。咁啊，点说明咧？修行啊，系个别土地公话就系你修你得，系我修我得。如果唔修咧，就肯定系唔得。呢啲咁样嘅言教啊，都系鼓励我哋每一个人，包括我全为自己在内。我唔系大晒啊，我唔系奉旨噶，我同你哋一样，都系要修啊。啊，当然点样修法就个人个人自己选择。你中意拜佛嘅，你咪日日拜佛都好事啊。啊，你同金刚经有余，你咪日日诵金刚经啦，好事啊。如果你同地藏经有缘，你咪日日诵地藏经好事啊！如果你同密宗有缘，你咪修密宗咯，三密加持，系嘛？个口就念咒，个手就结印，个心就观想，三口意三业加持，即系咧打成一片啊，好似铜墙铁壁咁嘅样子，风吹。吹唔冧，雨打淋湿，咁你的功夫就到家啦。总之系佛法都系好，你依之修行都系有成就。但其中最紧要嘅就要看得破，要放得下，先至可以咧舒服自在安乐。如果你样样都看唔破，放下就冇呢个波嘢嘅妙智慧观察。你一天坐到晚，一天拜到晚，一天念经念到晚咧，当然你种啲善根咧系有份，呢、这个肯定。但你想话明心见性咧，就好难啦，总系离唔开呢个颠倒梦想，将来肯定有呢个死嘅恐怖。主要就系有所得，有牵挂。所以呢个性净呢盘就个自性里面系清净，自性里面系具足，但我哋迷唔知啊！我哋家有幸能够亲近三宝，皈依三宝，就应该依三宝嘅教导去修持，你先可以明心见性。先至可以返往归真，可以转迷成悟啊！然后先至了生死咧，系究竟成就呢个不生不灭嘅涅槃。所以既然人人具足，人人都有份啦，咁样咧就叫做啊系正正涅槃。嗱，第二个就不住涅槃，不住咧即系唔好住着。咁呢一句就真系好明显啦，就个不住两字咧，真系与呢个波嘢呢一番啊系相应啦，就系说明一切法都系从呢个因缘所生法，唔好固执，以呢个波嘢嘅妙智慧啊，扫除一切嘅执着，当尽一切嘅固执。我们的心定呢，心地啊，洒洒脱脱，清清净净， 萬元放下是一句佛號，或者呢三日加持這個密宗，你有機會呢可以呢證到這個涅槃成佛。加上的得住者呢，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了生死，但是呢如果你不度眾生呢，成為小乘阿羅漢，法花經五百由循，行得三百由循，還有兩百由循的路呢未曾行，未能究竟成為一般道停下來，所以還要前進。雖然你休息一晚沒那麼辛苦了，聽朝花式繼續起程，行埋那二百由循才可以成佛。所以呢不住涅槃，起一個大悲心去度眾生。那我們如果呢修行成佛，就以這個大智慧故，就不住這個生死，有智慧，有波音的妙智慧，才無所得，可以呢心無掛礙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成佛，完全由這個大智慧，由這個波野妙智慧得來。所以有大智慧故，就不住這個生死，有大慈悲心故，就不住個涅槃，入這個世俗裏面呢度這個有緣的眾生。所以既然不住生死，亦都不住涅槃，所以稱為呢叫做不住啦。所以第二種呢就叫做不住涅槃。那咁第三種呢就叫你有餘涅槃。點解佢哋有餘呢？即係未曾啦清得晒，仲有啲剩返咁有餘啦。咁點樣解釋呢？就係話嗰啲小乘嘅阿羅漢，因為佛教由行而證呢，佢所證嘅呢係有呢個淺心大小唔同。好多我哋讀書都係畢業啦，唔係幼稚園畢業同博士位畢業呢，咁畢業兩個字係相同，都係呢個畢，都係呢個業，冇乜唔同。但係呢個功夫呢就真係呢是蚊比和牛比就冇得比啦，大家都知啦。咁咪幼稚园系咩程度就识得咩？嗱，咁啊博士系咩程度？系咩身份？咁所以毕业就相同，但呢个程度就相差啦。我哋修行人都系一样啊。嗱，小乘有四果，所谓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從這個教理上來講呢，靈嚴經有五十五個位置，有十相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登地之前還有這個世四家，所謂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，咁再加上十地，再加上等覺，一共有五十五個位置。那这五十五个位置呢，除了最高妙的究竟成分呢，就叫做无余，它不用再修的。所经过的五十五个位置呢，它全部都经过了，一层层上究竟妙觉成分。那么除了这个成分妙觉呢，以下这个五十五个位置呢，无论你哪一个位置都是有个层次，当然层次是有高低的。那十行位就高过这个十顺位，十住位也都是高一点，十回向又高一点，十地又高一点，到等觉呢几乎呢那些位置最高的了。因为等觉呢就同呢個成分呢差唔多相等，咁就叫做等覺。 从这个楞严经来讲呢，成佛就是入世度众生。咁啊，等觉菩萨呢，佢经历过五十几个位置，进入呢个成佛之门。咁即系话一出一入，佛呢就出呢个成佛之门，入俗度众生。等觉菩萨入到呢个就成佛。咁啊，一出一入，大家都系佢哋脚呢揽住呢个门撑，咁啊平等咯。咁佢就等觉菩萨，咁所以呢个有如涅槃呢，从大乘佛法嚟讲，究竟成佛妙觉就系佢就无余，佢一切嘅烦恼断尽，分断变异，两种生死已经系断晒，唔需要再修。是一得永得，是一正就永正啊！好似攞咗博士，博士以下嗰啲位置咧，佢曾经经历过啦，唔可唔使翻转头再读噶啦。除非佢读个第二科，佢呢一科咧一级一级咁升上去，读到博士位最高噶啦，唔需要翻转头再读啦，亦都唔需要临班。再读，同样的道理，成佛妙觉是最高的，不需要再修的，今天叫做无余涅槃。那么以下呢，五十五个位置，一级一级的升上去修行，你到什么程度，是必得级，一级级上，你未曾上到那些，即是你未曾得到，你功夫未到家，咁咪有余咯，仲要继续修。从呢个小乘嚟讲咧，四果中最高嘅阿罗汉，阿罗汉以下三果、二果同埋初果，呢三果咧都系一级级上，就佢哋有余。阿罗汉就佢就无余。咁呢个小乘四果分开有余呢个无余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呢个涅槃两个字咧，从呢个教理嚟讲咧，就系有呢个性证涅槃，有呢个无住涅槃，有呢个有余涅槃，有呢个无余涅槃，就有呢四种涅槃。嗱，咁呢四种涅槃咧，无论你讲边一种啊，都系要修佛教。最实在、最值得人尊重的、去学习的、去依从的，就是这个行和这个解。你虽然了解，你如果不行是不行，你如果你行，你不了解又怎行啊？又好像我住在屯门，相信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环境地理，我就出来这处跟大家讲的是观塘，其实从这个九龙来讲都应该是一头一尾相反的。那如果我出来或者我家回去，当然我要了解这条路怎么行，去到哪里转弯，你都说不想转弯直去，当然我会了解，无论来亦或翻去。我但我唔系净系了解咁啊，到噶噃，要实行噶噃。你坐大巴、坐小巴，就亦或坐地铁、坐轻铁，就亦或你自己揸车，就亦或乜嘢交通工具都冇。我中意运动行翻去啊！呢啲唔系新闻啊，你唔好笑啊，我行过噶。日本人打仗，我是香港亲历其境，香港乜嘢都冇，要食饭噶嘛，咪就买两斤买几斤米翻嚟食啫。元朗仲未豪家咁多屋，仲有个农地，大家都知噶啦。当然家变成城市咧，旧时元朗咧冇，唔系一个乡村嚟嘅咋，好多农地耕田种菜噶。当年咁啊，一系九龙市区啊，咩嘢都冇得卖。 铺头关门，冇生意做，咁咪食晒啲米啦。为咗买几斤米啫，响尖沙咀大钟楼，都唔加我呢个屯门公路行旧青山公路，行去元朗啊，为买几斤米啫。朝早六点钟行到下昼六点钟去元朗啊，呢条咁嘅旧青山公路咧，大大话话唔好当，我起码来行过二十次啊。咁啊，算系啦吓，都经过呢啲咁嘅艰难噶。咁啊，如果你唔行，你啊点到元朗买米咧？好似我家翻去，我虽然我识路，如果唔行，咁啊点等咧？所以咧，又要解，你又要行，呢啲人佛教咧系最值得我哋学嘅地方啊！又要了解，就喺呢个文字上，喺经书上，我哋嘅读经。去学经或者听啲大德讲开时明白，明白咗之后啦，睇下你个缘分系在边个方面，你就好啲去实行，咁样啦，先至可以咧得到究竟成就呢、这个究竟涅槃。嗱咁啊，讲到呢处咧，时间就到啦。头先我已经讲咗几句噶啦。嗱咁啊，十堂。个心经就讲咗九堂啦，门口已经有通告出咗噶啦。咁啊，讲咗九堂，咁啊，仲有一堂，咁啊，即系下一个星期 next Friday 就系 December 10，即系十月十号，即系下个礼拜五就讲埋最后一堂，就功德圆满啦。所以咧，在呢咁多晚以来咧，我都好多谢大家咁啊支持呢个法会。咁有啲呢亦都唔係晚晚嚟，亦都有啲呢係晚晚嚟嘅，不管呢點都好啦。如果大家得閒，咁就來一個隨喜圓滿功德，呢個係我嘅要求。咁好啦，咁下星期五最後一次再見啦。圓滿以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咁下星期再见。